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3, Session 6. 天国的来临，第三部分，第六讲。我再重复上一讲我们读的一句话，就是讲到耶稣基督透过他的讲道，他的宣讲，就显示天国是现今的，是来到了。The preaching is not only characterized as prophecy and announcement. 耶稣基督的讲道的特点不单单是先知的话和报告 announcement， 就是代表上帝的宣告， but also as proclamation and promulgation， 同时也是宣告和设立天国。我们继续。 This is explained in the first place by the authority or power with which Jesus preaches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首先我们这样子解释，耶稣基督宣讲天国的福音呢，是带有权柄和能力的。这个就解释到耶稣基督的讲道实在就是带来天国，耶稣基督的权柄。 His word is not only a sign， 他的话不单单是一个记号， It is charged with power， 是充满着能力的。 It has the disposal of the matter， 他讲的话就是他讲的事就成就了。 The salvation which it defines， 他的话就带来救恩，这个救恩的定义是由他的话来做的。 It is not merely a word， 不单单是一句话， But it shall accomplish that which he pleases who speaks it， 他的话会成就他的美意，他的话会成就那位说话者的美意。That is why, at bottom,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ord with which Jesus casts out devils and his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因此，归根究底，耶稣基督赶鬼的话和他宣讲福音的话是没有区别的。In both cases, the word and what it indicates go together. 两者都是有话语和话语所指的事情，这两者是并行的。 In both Nowhere does this connection come to light more clearly than in the story of the healing of a palsied man. 这个话语跟事情的成就的连结呢，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医好那个瘫子的故事。 Mark 2:1-12 and parallels， 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还有其他平衡的经文。Here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comes first. 这里耶稣先宣讲福音。Son, thy sins are forgiven thee. 我儿啊，你的罪赦免了。When the scribes consider this as blasphemy, 当文士们看这个是亵渎的时候呢， Jesus asks, 耶稣就这样问了。Whether is it easier to say to the sick or the palsy, thy sins be forgiven thee?Or to say, arise and take up thy bed and walk. 耶稣说，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第九节。The power of the word is at issue here. 这里的问题就是耶稣所讲的话的能力。That is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在于福音的宣讲。Who can forgive sins but God only?除了神以外，还有谁能赦罪呢？第七节，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 Is the man who speaks like this entitled and able to make good the purport of his words? 这样讲话的人，有没有资格，有没有能力使他话语里面的主旨成就呢？ In an affirmative form, this thought is expressed thus. 耶稣肯定的回答，他是这样说的。But that you may know that the Son of Man hath power on earth to forgive sins.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It is not the preaching of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or the promise that God shall forgive them, but the remission of sins itself, which is the issues here. 这里的问题不是耶稣宣讲罪的赦免，也不是应许上帝会赦免这个人的罪，参考撒母耳记下12章13节。这里的问题之所在是赦罪本身， as appears from the present tense of the verb at verse 5， 从第五节的动词的现代时态就可以看到了。 Your sins are forgiven， 小子你的罪赦了。 And from the words， 也是从这些话看出， On earth， 在地上赦罪，地上。 For the new and unprecedented thing here is not that forgiveness is being announced， 因为这里新的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是什么呢？不是说在宣告罪的赦免， but that it is being accomplished on earth， 新的事乃是赦罪的事在地上成就。 This is Jesus' power as the Son of Man， 这个就是耶稣身为人子的权柄。 That is as he who has been given all kingly power according to Daniel 7:14， 也就是说根据但以理第七章第十四节，那位有所有君王能力的那位人子。 And in this is manifested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这个人子的权柄呢就彰显了天国临到地上了。 In this sense Jesus' preaching of the Basileia is at the same time its revelation， 从这个意义来说，耶稣基督宣讲天国也是同时显明或者启示显明天国。 The multitude too notices this authority with which Jesus preaches the gospel， 众人呢也同时注意到耶稣宣讲福音的权柄。 Although they remain outsiders with respect to its real secret， 但是对于福音或者天国呢真正的奥秘或者秘密呢来说呢，众人仍然是局外人。 For the most part they are offended by it， 很多人呢看到听到耶稣讲话的权柄是觉得冒犯了。 Because they feel it as blasphemy for a human being to speak with such authority which belongs only to God， 因为一个人用这样的权柄来讲话，这种权柄唯有上帝才有的，这样的讲话他们觉得就是亵渎。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七节还有平衡的经文。 That is why Jesus' adversaries were able to attempt to entangle him in his words， Matthew 22:15， Mark 12:13， Luke 20:20 and 26。 因此呢敌对耶稣的人呢就在耶稣的话语里面尝试是设一些的陷阱。马太福音22章第15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马可福音12章第13节，马可福音第12章第13节，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路加福音第20章第20节，路加福音第20章从第19节开始，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20章第20节，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的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第26节，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 For in his word they sensed his claim to absolute authority and thereby his dangerous character， 因为就耶稣的话文士们感觉到耶稣宣称他有绝对的权柄， 因此耶稣的特点乃是说他是危险的。Others, however, responded in a more positive way. 但是其他的人的回应比较是正面的。Thus, for example, on occasion of the miracle of the healing of the palsied man. 因此呢，例如说，当那位瘫痪的人被医好的啊，在那个神迹的那一次呢 ，the multitude was filled with fear and praise for God who had given such authority to men. Matthew 9:8. 他们就充满着敬畏。他们赞美神，因为神把如此的权柄给了人了。马可福音，因为神把这样的权柄给了人了。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八节，众人看见就惊奇，就归荣耀与上帝，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Although they do not know Jesus in his true significance. 虽然他们并不明白耶稣究竟是谁，耶稣是谁的重要性。They conceive that which Jesus maintains as the authority of the Son of Man as an exousia given by God to men. 他们认为呢，耶稣所拥有的人子的权柄呢，乃是上帝赐给人的一种的权柄。They recognize Jesus' authority to forgive sins when they witnessed the miracle. 但是呢，当他们见证这个神迹的时候，他们承认耶稣赦免罪的权柄的。We also point to many expressions of fear, amazement, astonishment, bewilderment, confusion, being beyond themselves. 我们也要指出很多这种的人们的表现，惧怕、惊讶、稀奇、混乱等等。 Describing the frame of mind of the multitude upon seeing his miracles and hearing his preaching. 就形容众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听到他的讲道的时候，他们的心是意念。 Again and again, these and similar reactions are recorded. 福音书记载了多次这种的回应的。例如，这个只是一些例子而已。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七节，路加福音四章三十六节，马可十章二十四，马可五章二十，路加十一章十四，马太十二章二十三，还有其他的。我们来读一些的，这是人们的回应。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七节，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六节，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啊？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四节，门徒稀奇他的话啊，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啊，稀奇他的话等等。 They are not intended, however, only as historical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s of the impression that Jesus made on the multitude. 这些众人的惊讶等等的福音书的记载呢，它的用意不单单是从历史的角度，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形容耶稣在众人心中所留下的印象。 The evangelists want to indicate that 福音书的作者们想要指出 Jesus' word and work revealed the absolute, the supernatural and the divine in such a way that even a multitude could not but be aware of it. 要指出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所行的事，彰显了或者启示了绝对的、超自然的、关乎神的事。他这样的启示呢，是连众人呢都不可能不注意到。As has been said, 我们说过 ,this amazement is not only caused by the witnessing of his miracles. 他们的惊讶不单单是因为见证到耶稣所行的神迹， but also by their listening to his preaching. 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听到他的讲道。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二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二节。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二节。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二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二十二节，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 They're not merely amazed at Jesus' knowledge or wisdom or ability in speaking. 他们不单单是因为耶稣的知识或者智慧或者讲话的能力而惊讶， but at bottom they respond to the powers and the authority revealed in his word. 归根究底，他们回应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所显示的能力和权柄。 In this respect,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Jesus' preaching and his miracles. 耶稣的讲道和耶稣所行的神迹是没有区别的，意思就是说都彰显了不论是讲道或者行神迹的权柄跟能力。 Both bring to light the same sovereign disposal of that which only belongs to God. 不论是行神迹或者讲道，他们都显出唯有上帝独有的，耶稣在那里行事，唯有上帝独有的权柄和能力。He has only to say a word. 耶稣只需要讲一句话。He has only to command. 他只要吩咐， just as a centurion commands his men. 就正如百夫长吩咐他的属下。耶稣基督只要讲话就可以了。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八节，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我也自己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参考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六节。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医好一切有病的人。 This is also clear in the amazed reaction of the multitudes in Mark 1:27. 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七节也是同样的清楚的，众人的回应是惊讶。When they see Jesus' power over the devils and call out full of amazement. 当他们看到耶稣赶鬼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就充满着惊讶的这样子呼喊说， What thing is this? 这个是怎么样的道理啊？ A new doctrine with authority. 一个带有权柄的教训或者道理耶。He also commands the unclean spirits, and they obey him. 耶稣也吩咐污鬼，他们也顺从。The miracles make it clear to them that the new doctrine Jesus brings, that of the kingdom, is effective and therefore preached with authority. 对众人来说，神迹很清楚地表明，耶稣所带来的新的道理，就是天国的道理，是有效的，因此是用权柄来宣讲。 This doctrine is at the same time power. 这个新的道理同时是能力。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kingdom is also the revelation of the kingdom. 宣告天国设立同时也是彰显天国。 Repeatedly, exousia is mentioned as the element in Jesus' preaching and doctrine.That created amazement of the multitudes. 耶稣的讲道和耶稣的道理多次呢 用权柄来形容，因此呢众人信仰。 He taught them as one that had authority， 他教导他们像一个有权柄的人。马可一章二十二，马太七章二十八和二十九节，参考路加四章三十二。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二节，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九节，我们从第二十八节开始读。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二节，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 For his word was with power， 因为他的话是有权柄的。 And this was not only true with respect to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as the proclamation of redemption， but also with regard to Jesus' commandments。 这个不单单是指着耶稣宣讲福音、宣讲救赎这方面是带有权柄的，同时耶稣的命令也是带有权柄的。 In Mark 1:22 and Matthew 7:29， 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二和马太七章第二十九节那里呢， Jesus' preaching is thus spoken of in opposition to that of the scribes。 那里说到耶稣的教训或者是耶稣的宣讲是与文士们的教导是相反的。 It is true that Israel's teachers also speak with authority. Refer to, for example, Matthew 23:3-4. 不错，以色列的教师们也是带有权柄的讲话的。例如，参考马太23章3到4节。马太福音23章第3节到第4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那是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吓跑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隔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法利赛人的教训是要遵行的，是带有权柄的。 The commandments too claim validity， 而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吩咐也声称自己是有效的。 They however derived authority from another source， They sit in Moses' seat， 但是他们的权柄是来自另外一个的来源，他们是坐在摩西的位上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三节， They appeal to the precepts of the ancestors， 他们是诉诸他们的祖先们的教训的。马太五章二十一节开始，马太五章第二十一节开始，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等等。所以古人的话是文士们所诉诸的，是带有权柄的。Jesus' doctrine, however, owes everything to his own authority. 但是耶稣的道理完全是因着他自己的权柄的。Refer to his repeated, but I say unto you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参考在登山宝训他多次的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但是我对你们说。His commands are given by an absolute authority and have unlimited validity. 耶稣的吩咐是用绝对的权柄和无限的合理性来颁布的。Even though heaven and earth shall pass away, his words shall not pass away. 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他的话语绝对不会废去的。马可十三章三十一节起。It is clear that all this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by the significance of Jesus' person and mission. 这一切唯独因为耶稣是谁和耶稣的使命才能够解释。It is this which the astonished multitude senses on seeing his miracles. 就是这个众人看到了，当他们看到耶稣的神迹的时候，马太十二章二十三 ，and hearing his preaching， 也是众人听到他的宣讲的时候啊，他们惊讶。Who is this that forgives sins also? Luke 7:49， 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四十九节。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both in Jesus' action and his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the salvation he proclaims, the possession of bliss that he assigns to the poor in spirit, rests in the secret of Jesus' person. 就是耶稣是谁这个秘密啊，就解释了，就导致天国的来到，不论是透过耶稣的神迹或者耶稣讲福音啊，耶稣是谁这个奥秘也带来他所宣告的救恩，还有那些贫穷的人，心里贫穷的人，耶稣所派给他们的，他们所得到的福乐。The only satisfactory exegesis of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in all its facets is the Christological. 唯有基督是谁，基督论能够啊满足读者啊如何解读天国的福音的各个层面。In the end, everything must concentrate on Jesus' self-revelation. 归根究底，一切都是在于耶稣的自我启示。The fulfillment, 啊，预言的应验。The new tidings that Jesus has brought, 耶稣所带来的佳音 cannot in any way be separated from his own person. 完全不可能与他自己分隔。As, for example, a doctrine promulgated by him and spread by the apostles. 譬如说由他所颁布的教义是由使徒们啊去到处去传讲的。But it is present in his person. 但是他的道理他的教义就在他自己的身上。In the historical event which is given with him, which he is, 就是上帝赐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所赐下的历史的事件，而历史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是谁啊，所以宣讲的福音里面的救恩真正的来到，真正成就了。第十一段结束，第十二段是人获得救恩。